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儿艺出品的独角戏《木右寸》今天开始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木右寸》是一部意蕴深厚的儿童剧，从银杏树视角阐释生命百态，和观众们共同分享成长的经验，探索生命的去处和出路，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爱与真情。大型原创励志探险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今明两天在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上演，邀请大小朋友们一同前往魔幻世界梦之海，开启全新的探险之旅。改编自杜卫东、周新京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江河水》昨晚在江苏卫视开播，剧中生动刻画了以秦昊扮演的港务局局长江河为代表的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先锋人物，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8大以来江苏人民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随着春节的临近，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据了解，目前一主多分的春晚方案已经确定，北京一号演播大厅将作为央视春晚的主会场，重庆、杭州、苏州等多地争相成为春晚分会场的热门城市。语言类节目的审查也是每年春晚的热议话题。据了解，冯巩最先参加了语言类节目的内部审查。今年冯巩可能会带来相声作品，但他的搭档现在还是个谜。统计发现，冯巩这次再登2019年央视春晚，将是他第33次和观众相约除夕夜，比李谷一登春晚的次数还多。在连续2年没能顺利登上春晚之后，岳云鹏、孙越今年有可能再度回归春晚的舞台。岳云鹏近日在参加某活动时表示，目前一切都在准备当中。同时，相声演员苗阜也在积极地筹备着春晚作品。据了解，苗阜的春晚作品已经改过了4-5版，现在依旧在打磨之中。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京张高铁全线最长的隧道八达岭隧道工程实现贯通，这也标志着京张高铁所有的重难点工程全面完成，进入铺轨阶段，计划明年年底通车。京张高铁作为全国8横8纵路网主干线，开通之后将直接服务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止到今年采暖季，本市煤改电居民用户达到128万户，其中城区31万户，农村97万户，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达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及北京市蓝天保卫战总体目标。市卫健委近日发布了统一的母婴关爱室图标和名称，已建的和将建的母婴关爱室都将统一使用，公众可以按图寻找。同时，联合高德地图实现首批324家公共场所母婴设施电子化搜索，开关门时间、具体位置等信息都一目了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会继续转差，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0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现在啊，电视台演什么戏啊，我通过我们家小区，通过我们家附近的公交车站的广告牌就知道了。前一段时间是上新了故宫，这两天改了，变成大江大河了。这是今天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的电视剧啊，由东阳正午阳光团队出品的改革开放题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 我们看这个名字啊，觉得它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系。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题材过于宏大，会不会故事会让人觉得乏味？但是我们从豆瓣上8500多人的评分来看啊，8.8分，这是今年国产剧的最高分了。它打破了我们的刻板印象，觉得宏大题材就令人乏味的这样一个顾虑。它整个的故事、人物设置啊，情节的推进都是有上佳的表现。 当然现在才刚开始啊，这周一开始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和大家见面。其实这年代剧啊，说好拍也好拍，为什么呢？它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故事，但是说它不容易拍也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稍弄不好就变成流水账了。就是因为年代剧嘛，很多的题材都多少涉及过。现在来看呢，这大江大河看起来还可以啊，因为它呈现的还是比较真实的角色，包括场景和故事。你比如说一开始啊，就讲述要恢复高考这么一段情节啊，剧中的一切都是以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的那个样子来还原的，讲述的是1978年到1988年这10年间三个主人公的故事，一个叫宋运辉，一个叫雷东宝，还有一个叫杨洵。 据说刚一开始的时候，导演孔笙他并不希望启用任何的明星阵容，他说我打算一个明星都不用，就找最适合人物的。但是后来制片人侯鸿亮还是比较实际的，他说你得考虑市场。侯鸿亮认为王凯和杨烁完全是可以驾驭这样的角色的，他说他们不会在意演员的形象，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在剧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个人确实是一点的偶像包袱都没有。王凯之前在我们熟悉的《伪装者》和《琅琊榜》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有身份有地位，衣着非常光鲜亮丽，造型也是很讲究，颜值也是很高的这样的人物形象。那杨烁在《欢乐颂》当中表演的是小包总啊，讲究过头了。 我们吐槽过， 对，我们觉得他油腻男，觉得他太风骚了。但是在《大江大河》这部电视剧当中，两个人从里到外，我们都感觉到是地地道道的那种农民的人设，外在形象和这个人设是很贴的。 是啊，这也是我们所呼唤的现实题材的精品电视剧，不要打着现实题材的幌子，最后变成了偶像剧啊，变成了这个时尚戏。那其实啊，刚才我们介绍的三个人物呢，他们也是不同经济形势的代表。比如说宋运辉代表的是国营经济，雷东宝代表的是集体经济，杨洵代表的是个体经济。如果从我们身边找一找，一定有我们的朋友亲戚，他们曾经是分别从属于这三类经济的。那在这个戏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个突破啊，就是很多的作品啊，开篇节奏都很慢，但是它呢有很强的节奏感。比如说前两集 就是这姐弟宋运辉和宋运平，尽管高考成绩都过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家庭出身，所以备受歧视，镇上不同意把他们的材料往县里送，不送材料那就是上不了大学呀。考了全县第一的由这个王凯扮演的宋运辉，为此啊，在镇革委会背了200多遍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说到了这个恢复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希望呢给革委会主任施压，让他同意把自己的材料送上去。这一段其实王凯演得特别好，他表现出了那种倔强坚强，以及对于自己要改变家庭和自己命运的那种强烈的渴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有事吗？请问是李主任吗？ 啊，我就是。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政审材料有没有送到县里去。 哦，你是哪个？ 我叫宋运辉，我姐叫宋运平。今年我们的高考成绩都过线了，前两天来送了政审材料的。 你就是宋运辉？ 啊， 今年多大了？ 今年年底满19岁。 在山背大队插队吧？ 嗯，我初中毕业没有念高中，就直接去插队去了。 你说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也不短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啊？ 李主任，我做错什么了？ 让什么人上大学？允许哪些人上大学？这上面有政策，领导有安排，组织能负责，这是你能过问的事情吗？还政审材料送没送到县里？这话轮得着你来问我吗？ 可是我们的高考成绩都过线了，而且我还考了县里的第一。 县里第一怎么了？凭着好成绩就来要挟领导，莫名其妙。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嘀咕什么呢？在革委会咒骂党的领导干部，你胆子不小啊。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人才，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 我刚才都说了，这些事儿不该你管，你就是背报纸背文件也没有用，背100遍也没有用，知道吗？现在是午休时间，我这要去吃饭。 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出身什么家庭，只要爱党爱国家，本人遵纪守法就行。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人才，这是关键。 看什么看呢？ 都 回去。回去。干什么呢？ 你说背100遍不行，那我就背101遍。 宋运辉，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小小年纪怎么就学会撒泼耍赖了呢？ 我想上大学。 我知道你想上大学，不是告诉你了吗？谁想上大学，那组织上的事儿，上面有安排，我说的不算。 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 好，你想背你就背，文件是吧？我告诉你，别说100遍，1000遍也没有用。 那我就背1001遍。你是共产党员，你必须听党的话。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出身什么家庭，只要爱党爱国家，本人遵纪守法就行。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人才，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 孙立山，孙立山，你赶紧去管管你家儿子。 怎么了？ 小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在镇革委会跟人家李主任是打了一上午的擂台，气得李主任是又摔牌子又摔碗的，赶紧去看看啊！他现在还不肯回来。 哎，爸， 快去看看去！ 快去，平平，快去！ 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方面，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出身什么家庭，只要爱党爱国家，本人遵纪守法就行。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 哎，你们。都散了吧， 中央重在本人。 这高委会不是看热闹的地方，散了吧。李主任，人家孩子可是全县第一，将来做了官没准比你还大，是不是？ 怕什么怕？国家干部说的话做的事儿都符合组织原则，有什么可怕的？ 孙永辉，你怎么不背了？ 别停，接着背。 啊， 你试试1001遍背过之后，能不能说服我？接着背。 看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家庭出身如何，只要爱党爱国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优秀人才，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 哎，绕一下，绕一下。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 小辉，咱回家吧。 我没背完1001遍。 这样没有用的，小辉。 我要背。 好，你背。姐在这陪着你。背到第几遍了？ 183遍。嗯。 你背。姐给你计数。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个戏的主角之一啊，宋运辉，为了让自己的政审材料能够送到县里，在当地的这个革委会啊，背人民日报的社论。王凯大家如果看的话呢，会发现他好像瘦了，实际上他是为了这个角色瘦了好几公斤啊，有点那种行销鼓励的感觉，再穿上那个红色的背心儿，绿色的胶鞋，特别是那个塑料的大眼镜儿， 就塑料框的大眼镜儿。 哎呀，我觉得这个形象啊设计得很好。另外呢，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割猪草啊、拌饲料、做这些农活，哎，一下子呢就把大家带到了1977年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其实这个段落是前十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宋运平和宋运辉姐弟俩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一遍一遍的，就是在烈日下背诵人民日报社论，去试图说服这个革委会主任给他们上学的机会。看似无望的坚持终于带来一丝曙光，这个李主任他妥协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告诉这姐弟俩，你们俩当中只能有一个人上大学，名额只有一个。姐姐宋运平呢，当时就放弃自己上大学的机会，让这个弟弟走进了大学。1977年10月21号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一个先声。如果没有这篇社论的话，家庭出身不好的宋家姐弟没有资格去考大学，更没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园。上大学改变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从那个山村走出来啊，这件事情可以说对于普通人，对于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的普通人，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想这一段还是会激起很多人的共鸣的哈。但是不知道现在这个90后95后看到这一段，即使他们很喜欢王凯，会不会对那段历史有更加深切的这个共鸣感呢？或者是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啊？ 我在看的时候开着弹幕啊，然后有的网友就说有一种执着叫宋运辉。我不知道这网友有多大年纪啊，但是就是他的人设其实是被大家接受的。王凯在接到《大江大河》这部戏的时候，导演孔笙就事先给他打了预防针，说你这部戏有可能会把你画得很丑，你会掉粉。但是王凯说了句完全没问题，就是他就想接一部这样颠覆过去所有作品的一部电视剧，尝试更宽的戏路。 王凯今年36，本命年。那这个宋运辉刚刚出场的时候是18岁，他们之间啊差个18岁。但是这个戏呢，他没有用那种扮嫩的方法，而是在这个气质上啊让角色啊更加贴近。其实那会儿的人是比较淳朴的，再加上他呢又倔强，又有点内向，又有点认真，这就需要演员他自己去揣摩这个角色，把那种比如说自然的清澈的感觉和少年的感觉通过演技带出来。 在后来播出的几集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完全钻研技术的，投入改革，技术改革的这个宋运辉，他是全身心的投入事业当中，一切看来都是朝着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的纷争啊，让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陷入了无限的纠结。 出场的时候是18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剧情的推进，这个年龄差，角色的年龄差和王凯实际上的年龄会越来越近，他会把握得更加游刃有余。 好，我们再来说说小包总吧。杨烁，杨烁呢在《欢乐颂》当中呢，他演的还是比较过的那种，就是更多的外放。那在这个《大江大河》当中，他演的是一个农村改革者的典型代表，名字叫雷东宝。和上学啊成了知识分子的宋云辉不一样，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大老粗。你看他这个角色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比如棱角啊。你看，首先粗麻的衣裳，黑红的脸庞，另外干活呢是卷起裤腿抡起锄头就来的这种麻利劲儿，又当过兵，见过世面，后来呢又做了支书，对于自己的家乡的这种贫困现状忍无可忍，发誓要让小雷家的人过得比城里的人还要好。于是呢他就带着全村人呢，从土地承包到户到办砖厂办电线厂，总是走在改革的前头。他带着那种韧劲儿，带着那种闯劲儿，这个角色和这个王凯演的宋运辉完全不一样。当然啊，他还喜欢了王凯的姐姐是吧，宋运平，千方百计的想接近他。我们来听一下。 你找我干什么？ 谁欺负你了？ 什么谁欺负我了？ 有人看你去革委会，说他们欺负你了。 没什么的。 你别这样，我知道我以前对不住你，我这心里头也一直很难受。你看，要是有什么能帮上你的，你告诉我，就算我给你道歉，我给你赎罪，行不？ 你这话太重了，我真的没什么的。 不对。 什么不对啊？ 有人下午看见你在镇革委会办事儿，你到现在都没回家，他们肯定欺负你了，对不？你看我不打成那群王八蛋的狗腿我？ 别，我们家庭成分不好。我弟弟说，有文件下来，可以给摘帽了。已经有人落实了这个政策，我就写申请去问。可是，他们总是让我等。 那群坐办公室的最势利了，要他们办点事儿，总是三请四请，给足面子才懒洋洋做一点，他们就那德行。 你也遇到过那样的人？ 以前我在外边的时候，总能碰到这种人。 那你遇到他们能怎么办？ 这种人最爱敬酒不吃吃罚酒，全都递过去，什么事都办成了。今天有点晚了，明天一大早我就在这儿等你，我和你一起去革委会。 不用了，我们家的事儿怎么能好让你去办？ 我都说了，当时给你赔不是，你别推辞。 雷同志，那真的是要谢谢你。 谢什么？事儿还没办成呢。说好了，明天一大早我在这等你。明天见。 总体来说啊，演的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有点小意见。 啥意见 啊？我觉得他们的话都太洋气了，他们那种台词表现啊比较的城市城里味儿还是比较足，虽然说扮相已经很农村了。 那你觉得怎么才能有农村味儿呢？刚才这段你觉得哪儿城市味儿？ 说不出来。 我觉得那杨烁那哑嗓，我觉得， 但是就是音色背后的那种对于人物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啊，还是有一些太现代。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对于信息的了解不是那么丰富啊，我们内心不是那么的开放，比较闭塞，能够反映在我们说话的这种态度上面略显迟疑，没有那么自信。我觉得他们的说话当中带着一种城市人的自信。 哦，就和我搭档一样是吧， 没有， 本来有文化所以就很自信。所以看着人家就觉得你这不行，你太自信了，不像个农民啊。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些欧美的这个剧啊， 你能听出人家农村味吗？ 比如说我们看《权力的游戏》， 嗯， 你就能感觉到他们演比如说中世纪啊，或者演这上古时期的那些人啊，那个说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和都市味儿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并不很有说服力。来，也不与你争辩，咱们继续往下走吧。要说这雷东宝啊，其实很喜欢宋运平，他知道宋运平家庭成分不好，为此还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呢， 自己能力也有限，虽然根正苗红是他的优势，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宋运平，这种情谊其实很容易让女性觉得感动。有一个人没有条件的永远在你很痛苦的时候帮助你，同情你，爱护你，所以他会很容易就被感动了。这两个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人物啊，就是代表个体经济的90后董子健扮演的这个叫杨洵的角色。他呢是从卖馒头起家的，去过东北，后来呢还被当作不法商贩抓了起来，几经沉浮离梦想越来越近。其实这个戏啊，就是通过这三个人来回望改革开放最初的那十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浩瀚宇宙当中的一个小小星辰，为自己的人生奋力一搏。如数这样的人会在一起，就变成了大江大河。那么各个行业的人会在一起，团结一心，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面目。所以目前来看呢，这部戏出场的三个人物总体来说啊，算是立住了。再来看这个取景啊，也是给大家比较真实的感觉。他特意选在了安徽啊，选在安徽的宣城的泾县，就是这种皖南村落的这种建筑风格，现在看既有美感，同时呢又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感。再加上两位导演孔笙啊、黄伟，他们都是学摄影出身的，用这个2.66:1的这种超宽屏幕镜头来拍，所以淡化了土味儿，把农村的那种美感拍得出来。如果再仔细看，里面还有很多道具，也会引发很多人的回忆，比如说什么这个破碗柜啊、铁皮饭盒啊、白色瓷杯啊，还有什么破烂的笔记本啊等等，这都是那个时代特别生动的写照。 嗯，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其实剧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些背景声，就听得到的，比如说大喇叭里头播送各种通知啊、社论什么的，也从声音上营造了这种氛围的真实感。那镜头语言的运用最考验制作团队的功底，仅仅是第二集中宋运辉刚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幕，可以说信息满满。当宋运辉挑着扁担进入宿舍的时候，一同进行平行剪辑的还有一大帮大龄舍友们在进行关于实践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争论。宋运辉进入宿舍管三位室友叫叔叔，这更成了剧中的一个笑点啊。交代了七八级大学生其实有不少大龄新生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逐步解放的那样一个氛围。 是，思想解放也是从辩论开始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放一段戏里辩论的录音，稍后见。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兴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有荷塘，十里果香。嘿呀，儿一儿哟，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他富裕，为他兴旺。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占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媳妇儿，你今天这领子有点低呀、啊。 这选建材呢，你关注的都是啥呀？ 放眼望去都是大品牌，怎么选都行，让设计师定吧，反正设计也不要钱。 我就说全包园性价比高吧，这设计费就省了多少。 是，没法再低了。 999一平米，咱连家具城、灯具城、窗帘城都不用跑了，多省心，还送那么多电器。 是，跟你一样，没法再低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

90年代的大学生那会儿看的是大专国际辩论会，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就不怎么兴辩论了，现在呢哎，又从综艺节目引发了这些年轻的朋友来进行辩论。 嗯，现在改成看网综了 啊。是，那下面我们回忆一下啊，通过电视剧来回忆一下当年大学生是怎么辩论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出发，无可辩驳，无需争论嘛。 那既然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一切假定都有其哲学的另外一面。 通过这句话，那足可见你的哲学功底太差，逻辑混乱。 这辩论要是成为了人身攻击，那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针对谬误的指证，你却当成了人身攻击，那足可见你的心胸狭窄吗？ 我不反对这个实践检验真理，但是唯一标准这个法则有待商榷。 高层就已经对两个凡事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讨论，虽然最终没有给出什么结论，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句话已经出现在了内参上 了。行了，别以为自己搞到点什么小道消息就可以挥毫人生指点方遒了，幼稚嘛。 你说谁幼稚啊？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我说你幼稚啊，怎么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句话它就是出现在内参上了吗？ 哎呀，是是是，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它非常的幼稚，你真的很幼稚。 二叔叔，别吵架了。 你是？ 我是宋运辉，是化学系的新生。 哦， 等会儿，你刚才叫他什么？ 叔叔啊。 对，叔叔，叔叔不吵架。 对，就这么叫啊，以后。 你们难道不是学生家长吗？ 我们也是化学系的新生，不过论年龄，那你是在管我叫叔叔。 来。 其实讲好大时代的故事并不容易，很容易就让人觉得有说教的味道。我们发现《大江大河》这部电视剧当中多次出现了《人民日报》，这成了讲述宋运辉成长故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随着这个人物命运的层层推进，从为了争取上大学被《人民日报》的社论，到进入大学后在政治学习课上主动要求给同学们读《人民日报》，本质原因是宋运辉珍惜接触《人民日报》的机会，对《人民日报》这个道具的精准运用，《大江大河》为很多同类型的电视剧做了一个示范。就是喊口号这套，观众其实非常反感。高境界的表达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是无痕的。 对，说到《人民日报》，我也和他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我曾经租房就坐在《人民日报》社的对面。 我以为你在那儿实习过呢。 我天天看着《人民日报》那四个字。 我以为你天天看《人民日报》呢。 也看，在单位看，回家也看。然后有一天我终于进去了，我感觉可自豪了，还有点紧张，还有点神圣，终于走进了人民日报社。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生活关系啊，在北京，但是你想在当年，人民日报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意味着当时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风向标，也意味着他们获取最权威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一个渠道。 是， 其实在《大江大河》拍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故事。当时道具老师呢给这主角啊准备了红烧鸭和红烧肉，但是孔笙导演看到之后就非常严厉地跟他们说必须撤掉。后来呢，孔笙导演就解释自己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很清楚当初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像什么红烧鸭红烧肉，这在当时是根本吃不到的。 所以检验一部剧能否吸引人呢，标准就是品质啊，题材呢也很重要。那么如果团队非常用心向观众投之以礼，观众自然会用点击呀，会用口碑呀报之以桃。就像侯洪亮说，他说有很多1978到1988年的戏都穿上1998年的戏服了，或者是穿了2018年款的，那观众你看到这个会接受吗？这个和那个穿帮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拍一个古装戏啊，出现一个空调的这个机箱，这个只是说他在剪辑的时候没注意啊，但是这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就是这也是一种穿帮，那个是更低级的穿帮，肉眼可见。这个穿帮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穿帮。 是，而且呢就是还有些剧啊是这么安排的，就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城市感啊，在1978年或1988年或1998年生活的人用2018年的方式谈恋爱，这也包括他们台词当中的一些细节。 就是其实语言它是有一定的时代性的。 嗯 啊，我曾经还采访过一位在大学学语言学的，后来又一直做文字编辑的这么一位老师啊，他就说，比如说1978年那个年代，很多人讲话是带着战争语体的，战斗式啊，带着檄文那种语体的。不知道这在这个戏里面啊，会不会也注意这样一些细节？ 刚才那个辩论就有点这意思。 嗯，对， 导演或者是主创，他为了让这个剧更接地气，让更多的人容易接受，他一定会做一些改编。毕竟不是原来真实历史的一个完全的还原，作为电视剧你也不可能做到那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整体的打造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做到就那八个字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话，不违和。只要你这个情节出现的时候，不会让大家觉得马上就指摘你，你说你这个就根本就不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错误，我觉得一些能够和你拉近距离的这些手段的运用也是合理的。 嗯，好，那关于大江大河呢，我们先说到这儿，边看再说。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4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电视剧《霍去病》，最近啊公布了最新的片花了。但是遭到了很多历史学者和博主的批评。 嗯，为什么呢？这个引起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于历史上的霍去病出身是比较高贵的，舅舅是卫青，是个将军啊，大将，姨父呢是皇帝汉武帝刘彻，姨妈是皇后卫子夫。然而剧中的霍去病啊，这个给他弄成一草根了，就是历史上我们说就是没有打过败仗，少年英雄，24岁去世，之前就一直是个战神。但是在这部电视剧里啊，霍去病一度沦为俘虏。另外，这个霍去病和匈奴的王子伯利之间有友情，这也不符合他是匈奴为死敌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的记载。 是，所以有人认为他把历史改得一塌糊涂。之前呢也有先例，比如说范冰冰演的《八清传》也是因为啊改了好多历史，然后呢一些历史爱好者不答应，最后呢向相关部门反映，剧方呢就折腾了一整年，现在还没有播出。再加上碰到这个史上最严的限古令，这历史剧啊不太容易过，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了，所以什么时候看啊也是遥遥无期的事儿了。所以不得不说啊，像霍去病也好，八清传也罢，都是依赖流量明星打造的这种大主角大戏。放前几年也许还有市场，但是放在现在的话啊，我们也聊过啊，这种什么鲜肉啊，或者是一些大的这种主角 IP 啊，今年的反响都不是很好。因为呢他们已经这个不把观众的智商当回事儿，也不把历史当回事儿的话，市场也会很残酷的回报它。 对，主要是不把历史当回事儿啊。我们知道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拍摄的过程中，当然人家就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考证，你不能完全的那对着年表来说你这个过了你这个不对啊，那样也太吹毛求疵。但是他这个戏呢用3个字概括，我觉得可以叫戏过了，真的就是改得太离谱了。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拍摄过程中还是要忠于史实，适当的进行发挥，进行虚构啊。这个东西永远是矛盾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觉得有一部电视剧特别好，《军师联盟》啊，以司马懿为主人公创作的这样一个电视剧， 曾经引发争议啊，大家觉得原来这司马懿的形象全是负面的，但是军事联盟出现的时候，哎，把这个司马懿给洗白了，加上他的这个男主人公啊，这个本身演员吴秀波演的也比较好，所以他真的就翻案了。那么在这个虎啸龙吟开播之前，又出现了这个司马懿在剧中被黑化的这样一个说法。 但如果你都看完了啊，作为观众来说呢，你还会和剧里的司马懿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因为看到最后你发现这部戏的创作既没有仰视也没有俯视，还是一种平视的态度，就是总体来说啊还比较客观。那么这么一来，观众在后边可能就多少有一些反转啊，也能够接受了，起码就是不像对于霍去病这个戏这样那么的反感或者是一边倒。 嗯，其实这也真的是一种进步啊，就是原来我们可能都是高大全的，要不就是非黑即白的那样的一种人物刻画，那历史是无法复制的，你也不知道历史中的人物是什么样子，都是后来人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当你真正的穿越回去，通过一部影视作品穿越回去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你才可能和他达成和解。 当然现在的粉丝啊也有很多类，真的，他有这个历史粉，他有这个角色粉。就是角色粉呢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改变这个人物，历史人物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你稍有改变是往坏了写，往负面写，他不答应。还有那个历史粉，就是说一定要忠实于这个史实史料，你稍微改一点他也不答应。那还有那种就是偶像粉，就是你让我偶像去演这个我不答应等等。这个粉丝的需求啊也是很多元化的。但是呢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其实拍这个古装戏啊，清朝是最多的，是吧，什么宋朝啊，什么元朝啊，唐朝啊，这都比较少，因为史料不多嘛，对吧。哎，可是为什么史料那么多的清朝，那这些粉丝都没什么太多意见呢？就对于拍出来的这种电视剧啊，粉丝们都没有太多意见，反而是前面那些朝代大家都有这个各种样的想法，争的是一塌糊涂，在网上吵的也是不可开交。所以有人说这个清朝戏的粉丝们心态更好一些。 嗯，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因为清朝离咱们最近，就是时间上跨度没有那么大，留下的史料也比较多，所以说编的呢都还不大离谱，起码这个时代是能对得上的。但你要再往前倒，可能因为时代的关系，比如说那年上映的这个电影《赤壁》，你还记得吗？赤壁这个小乔深入敌营，和曹操一起品茶，对吧，那时候还是煎茶呢，古人喝茶那时候拿一锅在那煎，他说的那段话是唐代茶圣陆羽的原文。 嗯， 所以说这就等于说早了四五百年啊，小乔就知道四五百年之后唐朝陆羽能说这样的话。 对， 所以这个专家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太穿帮了。 对， 那你这个就没有搞对吗？完全错了。 再加上林志玲的那个腔调， 林志玲下是配音版的，所以还真的不是萌萌站起来，不是那一版。 好，我们再说到这个雍正王朝。你看啊，雍正王朝呢，刘和平编的，在他笔下康熙八子九子十子十四子比真实的人物啊多活了十年，但是呢这也不影响这个剧的严肃格调，那么也不影响观众对于他的喜欢啊。那么面对很多专家针对雍正王朝的一些内容和历史不符的质疑，也有专家说了，比如说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中汉说，他说人家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考证，就是哎，你带着这个观点去看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 对，你就会有一种宽容度了，你得给他创作空间，是吧，他不是还原历史呢，只要不出现太大的纰漏啊，不伤害传统的历史文化和美德规范，适当的改编加工艺术夸张，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是啊，当然这个咱们拍戏也不是说自己家里过家家，是吧，爹是导演啊，爹是编剧，儿子是主演，行，你说你要什么样的经历爹给你编，是吧，你说你要身世坎坷行，你要草根逆袭行啊，我就给你加呗。那不能这样，你要自己拍自己玩， 尤其是对历史题材你就不能按网络爽文那么改编了，因为有太多的制约，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接受审视啊，你得经得住考验。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